路德记的第二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我发觉原来路德记，今次再看回路德记，见到里面每一章的经文都有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信息在这里。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就是要回到能够被神祝福的领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是离弃了神，离开了祂，去到一个不能够被祂祝福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他们回去伯利恒，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如果离开了，我们应该回到去一个能够被神祝福的地方。今天第二章呢又有一个主题了，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是需要先改变我们的内心。神在说改变我们环境之前，祂是要我们首先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个是做父母的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就是不断这样来到改变我们仔女的生活环境，来到使他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我们没有要他们改变他们的内心的话，我们绝对是会纵坏我们的仔女，是吗？所以在我们仔女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何况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都是一样。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过住安逸的生活，好对不住，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祂预定要我们效法祂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我再讲一次，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过住安逸的生活，但是要我们效法祂儿子的模样。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首先是需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是需要来到做。第一样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心。第二样呢，我们是要靠住主的恩典。第三样呢，我们是要仰望上主。第四点呢，我们是要活出我们的盼望。我们先讲怎样活出我们的信心。很多人都说自己信靠神，他们就怎样翘埋双手就什么都不做，是吧？他说我现在等待神嘛，我有信心嘛，我就等待咯。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三章十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这个正是现在美国的问题，很多的人都希望政府来到养他们，他们就什么都不做，是吧？政府来到养他们，这个是问题，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好像路德一样，路德怎样啊？他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他去请求拿俄米，他说你准许我去田里面来到是拾水蜜水，以致我们是可以是有饭开。为什么路德会知道可以去田间来到拾取蜜水啊？我相信就是路德讲了给他听神的律例典章。神是很姑息穷苦的人，他是跟那些有钱的那些庄稼之主田主说，你们收割的时候你们不要收到尽，你们应该留下一些来到被那些贫穷的人来到是拾取。这个就是利未记的十九章、二十三章和申命记的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听拾取蜜水的律例典章。那你又说了，喂牧师，你刚才又说如果你不工作没有饭开，那现在又说那些有钱人要留下蜜水给那些穷人，但是问题你都要肯去执才行的，是吧？有蜜水在个田里面，你不去执，你翘埋双手等人来到是供应给你，是不得的，是吧？神的话语都说你要去愿意去执拾。路德为什么开始向神有信心啊？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他见到神的律法是体恤人，以致路德知道他是能够存活。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是很重要。 十水的律法的概念，就俾我哋见到神嘅恩典，俾我哋见到神嘅属性，系嘛？呢位神系点样噶？佢要以色列人公平嚟到对待穷人。出埃及记嘅二十三章、利未记嘅十九、二十三同埋箴言嘅二十二章，系嘛？喂，唔单止你口讲话要公平对待穷人，你仲要有行为噶噃。嗱，呢一个就系十水嘅律例典章，我头先讲过啦，系嘛？嗱，神亦都系关心孤儿寡妇，同埋一切无依无靠嘅人。出埃及记嘅二十二章、生命记嘅十章，同埋以赛亚书嘅十章，尤其是喺生命记嘅十章十八节。经文话，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嗱，我哋见到路德嘅身份点样啊？佢身为一个贫穷嘅寡妇，佢仲系外邦人，同嗰节嘅经文所讲嘅系一模一样。佢就系嗰一位被神眷顾、被神怜悯啊！佢就系嗰一位外邦人嘅寡妇。嗱，路德於是相信神是爱他，是会供应给他，他就找了一块田来到工作。他不知道那块田的主人是谁，没有标记说他听这块田是属于谁。他完全是依靠神的怜悯，他是藉着他的信心，身为一个女子，一个外邦人，他来到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丰盛。就在这个时候，波亚斯出现了。波亚斯是以利米纳的近亲，是一个大财主，是一个有地位的人，非常之有力量。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有两根的支柱，是很重要，是支撑着整个圣殿。他叫右边那一支的支柱，他叫他做雅根。雅根的意思就是他建造、神建造的意思。左边的那一支呢，他叫他做波亚斯。波亚斯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在他里面的力量。当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他知道是靠神的力量，是神创造这个的圣殿。这个圣殿的里面是充满了神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他叫这两根支柱有特别的名字。我们刚才见到经文说路德是巧合去到那块田那里，希伯来文巧合这个字是 Mikray 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路德去到波亚斯的田里面工作绝对不是巧合，是神带领他去到这块田。为什么？因为波亚斯是以利米纳的近亲，正如就是好像箴言的三章五至到六节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多时我哋都希望知道神喺我哋生命入面嘅旨意，系嘛？然后凭信心行喺佢嘅旨意入面。但系神嘅旨意唔系咁容易明白嘅，好多时。希伯来书嘅十三章二十一节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嘅旨意。又藉着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嘅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怎样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是从神的话语。今天的故事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路德怎样知道他是能够去到田里面来拾取蜜水啊？是神的话语话他听的，是吗？拿俄米将这个话语是话给路德听，然后他就跟着神的话语去到田里面来到工作，而被神来到眷顾。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首先是从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旨意，然后作出我们的决定。虽然很多时 就算我哋咁样作出嚟嘅决定，仲系会有差错，系嘛？但系唔紧要，只要我哋继续依靠靠住神嘅话语，寻求神嘅旨意，神一定会带领我哋行出使佢喜悦嘅事。就系好似希伯来书嘅13:21话俾我哋听。所以第一点，我哋系要有信心；第二点，我哋要信靠神嘅恩典。嗱，嗰朝早路德去到田入边嚟到拾取蜜水，佢系希望有人向佢嚟到施恩惠。嗱，神嘅怜悯，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就系冇将我哋所配接受嘅系俾我哋。我哋配接受乜嘢？我哋生出嚟就系一个罪人，罪嘅公价系死，系嘛？我哋每个人生出嚟系配接受神嘅审判，但系神冇击杀我哋，反而系俾我哋恩惠。佢嘅恩惠系乜嘢啊？就系俾我哋救赎，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俾我哋有耶稣基督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嗱，呢一切都系佢嘅恩惠，系我哋唔配接受。路德都是一样，身为一个女子、一个寡妇、一个外邦人，是当时社会最低层的人士，是被人所鄙视、被遗弃，但是神就给他有莫大的恩典，给他能够去到波亚斯的田里面认识波亚斯，是吗？嗱，很多人都会作结论，我哋话路德记喺树士师记嘅时期所发生，人哋话喂，士师记系充满咗罪恶嘅时期，啲好人、啲义人死晒噶啦，边度仲有好人啊？但喺嗰个时候，仍然我哋见到有波亚斯咁样嘅人，佢系一个认识神，系一个愿意服从神、行喺神旨意入边嘅人。当他出现的时候，在《士路德记》的第2:4，他怎么说？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他愿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工人。我们见到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波亚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从波亚斯和路德的关系，我们是能够见到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路德是代表什么？就好像我们一样，是一个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是一个失丧的人，在神的国以外，和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是无缘的。但是就是神采取了主动来救赎我们，就是好像路德的故事。路德是不配的，但是他就认识了波亚斯，波亚斯就能够救赎他。这个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好像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一样。波亚斯其实已经听闻有关路德的故事，我们在路德记的2:11已经告诉我们，原来他未见到路德，他已经知道有关路德的事，就是好像神都是一样。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神已经知道关于我们一切的事，甚至在树宇宙之先，神已经是拣选了我们，就是好像波亚斯一早就认识路德这个人一样。等我们来看看从波亚斯和路德的关系，来到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首先第一点是波亚斯采取主动，是波亚斯踏出了第一步。在路德记的2:5-6，波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就回答，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连这个的管家，这个监管收割的人，他都不知道路德的名字，他只是知道他是摩押女子，他是跟随拿俄米回来。在路德记的2:10，路德就回答，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姑恤我呢？ 路德知道自己是一个寡妇，一个外邦人，他说我怎配你来到姑述我。但是波亚斯就偏偏将他的注意力摆在路德的身上，就是同神眷顾我们一样，是吗？其实路德讲这句话，他说我是外邦人，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姑述？原来希伯来文外邦人和姑述两个字是很接近，两个字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同出一个字根，那就很有趣了，是吗？我们每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外邦人，都在神的国以外，是吗？但是神就姑述我们，有没有见到啊？外邦人和姑述，真的很有意思这两个字。就是好像以赛亚书的49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怎么说，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有没有见到啊？我们每一个人未出娘胎，神已经是拣选我们，神已经是知道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啊、就是好像波亚斯完全知道路德的故事一样。恩典就是神采取主动来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出自神的爱。我们能够爱神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的4章话给我们听，而以弗所书的2章1节，保罗说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与神为敌，但是神就偏偏主动来到拣选我们，来到是救赎我们。这个正是跟路加福音的19章10节所讲的一样，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吗？是神先采取主动。还有第二点呢，是波亚斯首先跟路德来到讲说话。路德身为一个外邦的人，还有是一个寡妇，又是女人，是吗？她不够胆是跟男人来到讲话，尤其是他眼前的是庄稼之主波亚斯，他更加觉得自己不配跟他讲说话。但是就是波亚斯首先跟路德来到讲话。波亚斯本来是跟他那个监管收割的人、来到讲说话，是吗？突然间他转身跟路德来到讲说话，突然间是这样，是吗？在路德记的2章8至9节，经文说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收拾蜜水，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喂，能不能够想象啊？如果你走去参加一个盛会，一个 party， 美国的总统都在场，美国的总统在说演讲，突然间他不讲了，另转头和你来到讲说话。哇，我相信在场那些人说，喂，这个是谁来的？为什么美国的总统都要跟他讲说话？但我想最害怕的、最惊讶的是你自己。为什么美国的总统突然间不演讲，走来跟你讲说话，是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其实神仍然都是不断地跟世人和我们来讲说话。希伯来书的1章1至2节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有没有见到啊？神亦都不断咁样喺处跟我哋讲说话。古时系藉住先知，后尾咧佢系差派佢嘅独生子道成肉身嚟到世上，嚟到系亲自同我哋嚟到讲说话。呢、这个就系神有几爱我哋。 嗱，无论世人系几敌对耶稣基督，但系神仍然喺佢嘅恩典当中，继续同我哋嚟到讲说话。首先，佢系讲出得救嘅途径，呢、这个就系福音，系嘛？佢仲不断向人嚟到讲出福音，对接受佢嘅人咧，佢系有佢嘅指示，话俾我哋听，点样系能够行喺佢嘅旨意入边，点样系能够得到佢嘅祝福。正如就是好像波亚斯指点路德一样，你不要去人家的田里面工作，你要留在我的田里面。神就是庄稼的主，他仍然今时今日在他自己的田里面，将田里面的位份不断地来到分派给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除了波亚斯采取主动，除了波亚斯首先跟路德来到讲说话，波亚斯亦都祝福路德。波亚斯叫路德做女儿，喂，不是想收了她做契女。这里为什么叫她做女儿？因为路德是比波亚斯年纪是小很多下，波亚斯就对待她好像是家人一样。下一年我就会跟大家讲撒母耳下记，会讲大卫的事迹。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下的第九章，大卫是找到约拿丹的后人，约拿丹的仔米四波切，他就怎样立刻就给他来到他的宫殿那里，他当他好像仔一样，当他好像家人一样。这一个就是波亚斯对待路德一样，就是对待他好像家人一样。波亚斯叫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路德，若果路德口渴，可以去到那些工人已经是打了水，你可以去那里来到喝。还告诉他，你要跟在收割者的后面，和那些女仆一起来到行，一起来到拾取这个蜜水，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蜜水。波亚斯甚至叫他的工人说，你要准许路德在这和群里面来到拿那些蜜水。哇，这个真是莫大的恩典。和群是什么？你已经将那些大蜜集埋一群，是吧，拿去打谷场的了嘛，已经是收割了的了嘛，你还准许路德去那里来到拿蜜水，你想想几大的恩典。还不止添，他还跟他的工人说，喂，你要故意特登抌低一些在个地上，等路德来到执。哇，你想想波亚斯是几姑恤路德，是吗？他饿了就有嘢食，他口渴就有水饮，他不单止是和工人一起来到吃饭，甚至波亚斯自己都和路德来到吃饭，还将食物递给他，是吗？刚才经文说他将饼递给路德。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大卫怎样对待约拿丹的仔米非波切，就是跟他一起同台来到吃饭，是吗？路德没有因为波亚斯待得他那么好就怎样，哇，突然间觉得自己飞上枝头就变凤凰，是吗？不可一世，哇，连波亚斯都注意我，我不用做事了，现在，波亚斯会照顾我。他没有这样做，他仍然很努力地来到工作，是吧？经文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蜜水，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什么叫做打了？就是找些牛是踏碎了那些大蜜，以致那些糠和那些蜜是分开了，然后将它抛起，那些比较轻的糠就会被风吹了去另外一边，剩下来的就是你的收成，就是大蜜。哇，去量一量有几多啊？有一依法那么多啊。你说一依法有几多啊？根据古时的记载，一依法是一个女人一个月的工资，一日就打到有一依法的大蜜，还有剩下来的午餐可以带回家给拿俄米来到享用，是吗？这个真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是一幅恩典的图画。 一个主人眷顾他的仆人，向他的仆人来到施恩惠，是吧？这个仆人还是一个外邦人。路德不知道波亚斯在树幕后为他做的一切，怎样吩咐工人帮助他，他完全不知道。路德相信波亚斯就满足了他的需要，但是幕后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跟我们都是一样，现在耶稣基督正是在树父的右手边不断地为我们来到祷告。其实在幕后还有很多属灵的争战，撒旦怎样来到控告我们，耶稣基督怎样来到帮我们辩护，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在幕后的，是吧？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路德不配得到波亚斯的爱，就是好像我们不配接受神的爱一样，但是神就是爱我们。耶稣基督将测不透的丰富给我们，以弗所书的三章八节，同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嗱，我们说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有四件事我们要做，是吧？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已经讲了两样了，要有信心，要信神的恩典，是吧？还有第三点呢，是要仰望上主。路德对波亚斯的回应是很谦卑很感激，他知道他自己不配接受，他在路德记的二章十节，他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么姑恤我呢？是吧？这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而波亚斯就为路德来到祝福。我在说讲路德记的介绍的时候，我亦都讲过这一节的经文是很重要，是路德记的主要的章节，就是路德记的二章十二节，波亚斯为路德来到祷告，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神的翅膀以下的经文是很多很多，有诗篇，有十二先知书入面的马拉基书，亦都有新约的福音书入面都有讲到。路德是愿意相信波亚斯，他没有停留在他的过去。记不记得拿俄米啊？他的奶奶就是停留在过去，是吧？他不断地埋怨神，想起以前发生的事，但是路德呢，他没有，他愿意是信靠波亚斯，他没有去转牛角尖。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所很需要来到学习，我们千祈不要停留在过去，我们要将目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去耶稣基督的身上。很多人都很苦读在这个世上，就算是基督徒，好像拿俄米一样，他们不能够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向入面来到望，向自己来到望，就会怎样？我们只会见到自己的贫乏，而见不到主的丰盛。这个是很弊，如果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失望，是吧？向入面望就是见到自己的贫乏。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人有忧郁症啊？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向自己望，转牛角尖走不到出来。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来到仰望。有人也都说，好了，我不向入面望，我向出面望，于是就怎样？注意四周围的人，是不是向人来到望，那就会怎样？你只是见到人家的不足，你见不到主的完美，是不是？如果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很失望。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不喜欢回教会啊？你教会那些人这么离谱的，是吧？还衰过外面那些人，我为什么要回教会啊？ 喂，点解啲人会有咁样嘅諗法啊？就係、是、向人望囉，係咪？喂，你唔好向人望啊，每个人都係不足㗎。你要向耶稣基督嚟到仰望，係咪？你要仰望耶稣基督，咁样先至係啱。今日嘅教会就係太多人希望得到神嘅祝福，但佢哋唔愿意仰望神，唔愿意敬拜世上唯一嘅真神，呢位万有嘅真神。一切的恩典能够临到路德的身上，就是因为他愿意仰望这一位以色列人的神，愿意仰望这一位世上的真神。他是离弃了摩押，他不再看回转头，他已经是离开了摩押这个地方，离开了摩押的偶像，他全心全意接受这一位耶和华。我们说一共四点要改变你的环境，要凭住信心，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你是要仰望主。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要活出盼望。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我们见到真是满有盼望，所以他在田里面工作，他是这么快乐。有很多人为主作工做到很快乐，因为怎么？因为他们是有盼望。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你不能够是有喜乐的心来到侍奉神。路德不需要担心有男人来到是骚扰他。波亚斯吩咐他的工人，你不要骚扰路德啊。这个字在树路德记的二章九节，原文是触摸，原文是 touch。一讲到这个字，啲人就会想到，哎呀，仲不是性骚扰是吗？波亚斯叫工人不要性侵犯路德，其实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推开路德，任由他在田里面来到工作，不要妨碍他。他饿了就有饭食，他口渴有水喝，他如果是累了，他有休息的地方，还打了一衣发的大物，还有很多剩余的午餐拿回家给拿俄米，是吧？路德不单止是一个勤力的工人，他还是很节俭，所以他不会浪费神给他任何的资源。路德回到去拿俄米那里，拿俄米开始有改变了。上一次我们提到拿俄米这个奶奶的时候，她是怎样？在树伯利恒不断地向那些妇女来到投诉，甚至是埋怨神，她是很苦毒。当路德跟她说，奶奶，我去田里面拾水了，拿俄米有没有走去讲些鼓励她的话？有没有甚至为她来到祷告啊？都没有，只是讲了她什么话？女儿去吧，你去啦，咁样。而家呢，喺拿俄米嘅口入面多咗一个字，多咗个咩字啊？赐福呢个字，係咪？拿俄米听见话，原来对方系波亚斯啊，佢就不断咁样嚟到赞美耶和华。佢唔单止祝福呢一个向路德施恩惠嘅人波亚斯，佢仲话，哎呀，呢一位就系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耶和华。喂，恩待活人是谁啊？是他自己和路德，是吗？死人呢？他的老公和他两个仔。原来他一听见波亚斯这个名字，他知道这个人可以替我将地赎回来。所以他说，这个神是恩待死人的神。以利米立将他自己的田地卖了，现在波亚斯可以帮他赎回来，那你说是不是恩待死人的神？这个寡妇由他的悲伤变得开始赞美神。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有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四点。我们都很需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波亚斯是一个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人，他名字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是内在的力量。他还是以利米立的近亲，可以将这些田地是赎回来，给拿俄米、给路德有一个新的开始。拿俄米对波亚斯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他见到波亚斯对路德的仁慈，对他的关心，是吗？透过波亚斯对路德所讲的话，拿俄米知道有希望了，令到拿俄米的信心，令到他的盼望是更加的强烈。他知道波亚斯很关心路德，甚至祝福了路德，是吧？所以他见到波亚斯真的很有意关心他，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希望。波亚斯叫路德不要离开他的田，为什么？因为他关心他，因为他甚至对他有爱意，不想他离开自己的田地，是吧？这一点是很明显。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都是一样。我刚才讲过，若果我们有盼望，我们才有喜乐的心，是吧？当我们思考我们的救主是谁，当我们思考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当我们思考他对我们所讲过的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没有理由是会感到绝望。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他在父的右手边，而他的应许就是他将会回到来迎接我们。耶稣基督这些应许是非常之宝贵，是极大的应许，是吧？而耶稣基督的应许会不会落空啊？永远不会落空，所以给我们是有很大的盼望。无论你今日的感觉是怎样样，无论你的处境是有多艰难，只要你将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盼望就会给你有很大的喜乐。有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啊？只不过是乐观，只不过是幻想，只不过是我们希望的事会这样发生。其实不是啊，当神应许我们不会落空，而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来到是面对我们面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个喜乐的心。盼望是什么？是内在的快乐，是内在的保障，是内在的信心。盼望就是神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应许，而圣灵不断每一日都会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所以有没有见到圣灵不断提醒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灵帮助我们是有盼望，是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路德得到一依法的大物，其实这个可以讲得是波亚斯给他的一个聘礼。在圣经里面叫这个做什么？初熟的果子。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保罗用初熟果子来到代表圣灵，是吗？圣灵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印证，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将来还有更大的祝福在树天上。现在这个圣灵的应许只不过是暂时的一个印证，是初熟果子。好像以前那些以色列人将第一批的州城是献给神，初熟果子意识着将来他们还有更加美好的收成。我们都是一样，圣灵是初熟的果子，但将来我们会得到更加丰盛的祝福。我们见到路德的谷物，一依法的这个谷物是会吃得完的，是吧？但是圣灵呢，永远与我们同在，直至到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为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半空与他相聚。当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证明我们的盼望已经是实现了。拿俄米和路德将他们的信心放在波亚斯的身上，而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彼得话给我们听，他重申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所以应该我们的盼望一日强过一日，越来越有盼望，而我们是能够结出更加美好属灵的果子。 世人的盼望是死的，因为他们是绝望，而我们的盼望是活生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树一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有一件事是很有趣，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到旧约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不断提醒以色列人有两件事，这两件事都跟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有关。第一件事就是话俾佢哋听，佢哋系一个特别嘅民族。第二件事咧，系话俾佢哋听，神已经为佢哋预备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嗱，呢两点同我哋今日嘅经文所讲嘅两条律例典章系息息相关。第一条嘅律例典章系娶寡妇制，呢一条嘅律例典章就系同以色列人嘅名系有关。点解啊？因为若果你当时是一个以色列人，你是没有仔女就死了，分分钟家族里面的人会将你的名从族谱里面是除去了，没了你的名。所以为什么是有娶寡妇制？就是由你的弟弟来到帮你继后香灯，娶了这个寡妇帮你有儿女，那你的名就不需要是被除去。这个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5章。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马太福音22章、马可的12章，仍然是有撒都该人提到这一条的律例典章。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天堂，所以他们走来问耶稣基督，想来为难他。他们说，喂，如果根据这个娶寡妇制，有个人无儿无女就死了，他的弟弟娶了这个寡妇替他来到继后香灯，但是他又没有仔没有女，又死了。如是者，他说这个人有7个兄弟都娶了同一位的阿嫂，将来去到天堂，你说有天堂啊，将来去到天堂，这个寡嫂是哪个人的太太啊？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啊？去到天堂是没有嫁娶，是没有夫妻的关系，所以是很正确地回答了撒都该人的问题。这个就是娶寡妇制，是跟以色列人的名是有关。还有第二条呢，是跟以色列人的地有关，就是近亲的救赎。我跟大家讲利未记的25章的时候讲希年，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利未记，但我讲了希年的故事，是吧？希年就是50年一个希年，是要物归原主。拿俄米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离开了伯利恒，有没有50年啊？没有，是吧？10年而已，所以未是到物归原主。如果他们要物归原主的话，他们是需要有亲属来到将这个地赎回来。这个亲属就是波亚斯。等我们具体一点来到看这条近亲的救赎。拿俄米是对路德解释了近亲救赎的律例。希伯来文近亲就是 Goel 这个字， Goel 这个字是最亲的亲属，是来打救的亲属。这个字是包含了救赎和拯救的意思。通常近亲是家属当中一个最出名的男性，这个人是全家族的监护人。这个人，这个近亲这个字，旧约的学者称他为救赎的亲属，亦都可以翻译做救赎者。那你说为什么叫做救赎者？就是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亲戚，他将他的田卖了，你可以帮他赎回来。甚至如果这个亲戚穷到将自己卖去做奴隶，这个近亲的救赎都可以将他赎回来。这个称呼，这个近亲亦都可以叫做报仇者。为什么叫做报仇者？原来根据旧约约书亚记的20章2至9节，若果这个近亲的救赎有一个家属是被谋杀的话，甚至他有权是可以去为这个人来到报仇。 所以近亲的这个亲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给了拿俄米信心的不单只是波亚斯对路德的仁慈和爱，而是神的律例典章。拿俄米知道有希望了，这个近亲的救赎是可以帮以利米勒，帮他的丈夫将他们的地是赎回来，而留在属自己的家族里面。拿俄米没有钱，但是波亚斯有，波亚斯就是他们近亲的救赎。还有另外一条的律例，就是娶寡数制。犹太人的律法，寡数或者是这个寡妇，原来是死者财产的一部分，所以若果是有近亲的救赎，愿意来到是赎回这个地的话，他连这个寡妇都要娶埋，这个就是娶寡数制。若果这个亲戚是无儿无女，这个近亲的救赎还要帮这个近亲来到是养儿育女，然后将仔女和财产是归回落去他近亲的名之下。哇，真是不话得我，是吧？你说做近亲的救赎不是那么容易。究竟犹太人是几时将这个近亲的救赎的律例和娶寡数制是连在一起呢？没人知道，已经是无从稽考。但是在路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习俗。其实很有趣， Levir 这个字就是丈夫的兄弟的意思。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懂得拉丁文？没有人懂得拉丁文。拉丁文里面就是 Levir 这个字，就是丈夫的兄弟的意思。我今天讲这个娶寡数制，就是 Levirate Law。拿俄米叫路德要听波亚斯的吩咐，仍然留在波亚斯的田里面来到工作。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了，是吧？路德呢，一方面继续在树波亚斯的田里面来到工作，是为了有粮食，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他亦都希望波亚斯是能够是迎娶他，来到是救赎拿俄米和他自己。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说若果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首先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是吧？路德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没有改变他自己的内心？他绝对有，是吧？他离开了摩押地，他不再是钻牛角尖，他不再是想着他以前的事，但是他仰望波亚斯，以致他是能够是改变他的环境。还不单止这样，他还改变了拿俄米。拿俄米本来是苦毒的，变成怎样？有感激的心。他本来是不信的，变成了他是相信。他本来是绝望的，变成了是有盼望，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首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先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当然，是吧？然后我们是从神的话语来到出发，就好像路德，因为他知道神的律例典章，拾取蜜水的律例典章，以致是给了他希望。我们都是需要从神的话语出发，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还有第二点我跟大家讲的，就是神是着重以色列人的命和他们的地，是吧？同样神是着重我们的命和我们的地。如果我们说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最终的环境。去到最终的环境，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是会有一个新的名。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我们每个人在天堂都会有一个新的名。新的地呢，就是我们天堂新耶路撒冷，是吧？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还未接受祂的是能够早日接受，但是已经接受了祂的，愿意我们都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从神的话语开始，行在祂的旨意里面， 以致我哋系能够到达目的地。好，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路德记嘅呢部书，感谢你系俾我哋见到路德，佢就系一个愿意改变佢自己内心，以致使到佢环境系能够改变嘅人。佢活出佢嘅信心，佢依靠你嘅恩典，佢仰望你，活出那美好嘅盼望。愿意我哋都系好似路德一样，唔单止系改变咗自己，亦都系能够改变我哋身边嘅人。愿意我哋都系能够继续行喺你嘅旨意入边，以致我哋最后系能够到达我哋嘅目的地。你系睇重我哋嘅命，睇重我哋嘅地。你已经是为我们流传了我们将来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新的名字，你亦都是为我们保留了很宝贵的地方，将来永远是与你同在来到居住。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有这个心，将你的话语来到广传，将大使命来到执行，归俾你一切嘅荣耀颂赞。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